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士二年，约阿士的儿子阿玛泽亚登基为犹大王。他登基时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29年。他的母亲名叫约阿当，是耶路撒冷人。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只是不如他的祖先达味，事事仿效他父亲约阿士，只是没有废除高丘，人民仍在高丘上焚香献祭。及至王权已掌握在他手中之后，即将弑杀他父王的那些臣仆杀掉，但没有处死凶手们的子女。因为照梅瑟法律书上的记载，上主曾吩咐说，不可为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亦不可为父亲的罪处死儿子，每人只应因自己的罪而死。阿玛泽亚在岩谷击杀了10000厄东人，一战而攻占了色拉，改名叫约科特尔，直到今日。犹大向以色列宣战，那时阿玛泽亚派遣使者去见以色列王耶胡的孙子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士，说，来，让我们见个高低。以色列王耶和阿士派人去对犹大王阿玛泽亚说，黎巴嫩的荆棘派使者对黎巴嫩的香柏说，将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为妻。然而有一只黎巴嫩的野兽经过，将这棵荆棘践踏了。你打败了厄东就心高气傲吗？你安居家中引以为荣好了，又何必惹祸，使你和犹大一同丧亡？但是阿玛泽亚不肯听从，于是以色列王耶和阿士就上来，在犹大的贝特舍莫市与犹大王阿玛泽亚相见了。犹大为以色列击败，各自逃回帐幕去了。以色列王耶和阿士在贝特舍莫市生擒了阿哈奇亚的孙子约阿士的儿子犹大王阿玛泽亚，带到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的城墙从厄弗拉因门到角门拆了一个缺口，共400肘，又将上主殿内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一切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了人质回了撒玛利亚。耶和阿士所行的其他事迹，及他与犹大王阿玛泽亚交战时所表现的英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耶和阿士与列祖同眠，与以色列列王同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亚洛贝罕继位为王。以色列王约阿哈次的儿子耶和阿士死后，犹大王约阿士的儿子阿玛泽亚还活了15年。阿玛泽亚其余的事迹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在耶路撒冷有人结党反抗他，他即逃往拉基士，但是叛党派人追到拉基士，在那里将他杀死，将尸体用马驮回，葬在耶路撒冷达卫城，与他的祖先埋在一起。全犹大人民遂选立了16岁的阿扎里亚，继他父亲阿玛泽亚为王。在阿玛泽亚王